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99集，蓝河因为答应过胡七十九，所以再一次录制节目的时候，他就把他也装在火柴盒里带上了。宋福坦则选择戴着口罩和墨镜陪蓝河一起去。他本来曝光也极少，再这么一打扮，基本没人认得出来。蓝河说道：“你真的不在录影棚附近的咖啡厅坐坐等着我？”宋福坦回答：“并不是说你现在还没个助理，我去给你做助理，拿拿衣服。”蓝河都笑了。那可就要麻烦玄光老师了。胡七十九阴阳怪气的道：“ 我通下水道都不够麻烦呢。” 他拿个衣服也叫麻烦。蓝河又说：“你还出不出门了？”胡七十九这才闭嘴。哎，道理他都懂，他就是忍不住。这次录制的节目就是之前经纪人和蓝河沟通过的演技类综艺，叫《传神》。他是作为单期助演去和常驻演员们配戏的。公司之所以接下《传神》节目抛来的橄榄枝，就是因为他们制作相当不错，也有话题度。节目常驻都是有名气或者有口碑的演员，蓝河到的时候，棚内气氛却有点剑拔弩张。他看到两个正在彩排的演员对峙，其中一个冷冷道：“ 去，这怎么演？照你的思路我没法演。” 另一个表情也不怎么好看，捏着剧本说道：“ 我觉得你应该客观一点。” 旁边的人表情也不对了，怕他们吵起来的样子。那两个人蓝河都叫得出名字，一个叫萧雨谦，拍偶像剧出身，人气很高，但是最近几部作品转型，演技大有进步，也得到了大众认可。另外一个叫王璐，童星长起来的，也以演技著称，刚刚也是他在叫板。他们录的还真是认真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节目效果在里面。蓝河心中唏嘘，按照流程，他好像还要作为工具人和他们分别打戏。接引他的工作人员小声道：“ 那个，蓝河老师，我们先去休息室坐一下，等一下好吗？”“ 好的，你们录制挺紧张的哈。” 蓝河知道录制时间紧张，也许是导致演员气氛比较紧张的原因之一吧。工作人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有点了然一般。 光笑是几个意思？蓝河奇怪地道：“怎么了？不是吗？” 因为接触蓝河态度挺好，加上有点小九九，工作人员八卦道：“ 可能是吧。对了，老师，你不是认识玄光老师吗？” 蓝河忍着没回头，看充当他临时助理的玄光老师本尊，不知道怎么突然提起玄光，大概又是好奇的，赶紧道：“ 我和玄光老师关系不算好也不算差，就是一起录个节目。” 工作人员说道。 怎么还怪可爱的？ 他第一次接触到蓝河本人，听口气像是被媒体写的无语了。看来蓝河和玄光的关系可能也没传得那么差吧，但是估计也不会太好，否则他怎么会不知道王璐和萧雨谦为什么关系紧张啊？前段时间才传出风声，宋其云那主角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光他们节目组青年演员全都心动了，毕竟能上他们节目的人气实力都不低，有一争之力。本来大家就有点竞争性质了，随着各自动作频出，自然就有像王璐和萧雨谦这样的流露出来了。估计也是觉得对同一个角色有兴趣，更不能在这样的节目里输给对方了。连媒体都戏称传神集合了大部分宋其云新戏的热门候选，如此同台竞演，宋导不如直接看节目结果选主演，他们恨不得火药味更浓一点。连节目组对此也态度含糊，毕竟有助他们的收视率。实际上宋其云的戏制作是有自己的步调的，他那边仍然处于筹备阶段，还 还没进行到选角，更别说公开了，导致一群人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试图接触，没想到主演立项前就定了。蓝河当然知道宋其云的戏很多人想上，这是肯定的，但他最近本职工作和兼职工作都很忙，还加上恋爱，哪知道具体是哪些人，又进行到哪一步了。因为待会儿两个都要搭戏，蓝河怕处理不好，给经纪人发微信，问他那俩最近有什么冲突吗？自己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经纪人回复， 你居然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我无语了，我早就说了我应该陪你一起录了。 到底什么？没事你不用来，我安静做个工具人就行了，反正他们看起来挺生气的。 因为他们俩都想争宋导新戏的主角，等宋导公布后就是一起对你生气了。 蓝河无语， 所以啊，你一定要做个出色的工具人，不然对戏时落了下风，以后你让观众怎么想？ 蓝河无语凝噎，之前经纪人确实就提醒他表现好一点，他以为是因为平台难得，没想到还有这层含义。这时蓝河也该去录制了，东西都交给宋福堂看管，包括胡七十九和白五。胡七十九悄悄爬了出来， 加油拿第一， 都要喊破音了。宋福堂冷漠的道， 他是助演嘉宾，不参与竞演排名。 胡七十九一愣，尖叫道， 不管不管，那也要出风头。 宋福堂无语，这狐狸是没救了。蓝河在台上，他是因为追踪的张寻春出名，节目组也很直截了当地要了这个热度，来了就是演张寻春，内容不同，但连名字身份都不带变的。蓝河演的这个角色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他分别和王璐、萧雨谦都搭了，现场观众就亲眼见证了绵羊变大灰狼。原本礼貌客气的蓝河一进入角色阴郁狠毒，不需要特意做节目效果都能把现场观众吓得变脸。萧雨谦先和蓝河搭的，面对面感受张寻春都是一惊，加上要和王璐较劲的心思也发挥得相当好，深感可惜了。蓝河要不是和玄光关系不好，他还挺期待和蓝河在宋导新戏里合作的，太过瘾了，希望在别处有机会吧。节目的导师之一是位老牌导演，笑眯眯的道， 我想这个风格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也看了追，张寻春这个角色很有魅力，那蓝河啊，好不容易来一次，后面和王璐的配合里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带给大家？其实像反派呢也是有很多类型的，你可以展现出其他类型的感觉吗？就是要不同张寻春那样。 这个属于在台本之内的自由发挥了，是嘉宾的展示机会，但挺要求演员水平的。要知道竞演主题大家都是同一个，也有一个大纲，大家在各自填充台词，其实重叠程度还是很高的。现在蓝河被大家熟知的形象就是一个张寻春，虽然他的反转特别好，但这导演的要求的确让人很有兴趣。张寻春两种性格反差大，其实客观上更容易凸显演技。那么同样是反派，甚至大纲都差不多，蓝河还能演出不同的人物感觉吗？观众朋友们都很期待，现在就看他敢不敢接茬了。 冲啊！ 胡七十九大喊，声音都传到台上了，虽然只有蓝河和宋福堂听得到，蓝河也没让观众们失望，语气玩笑般的回答道， 好啊，大家想看哪种吧，是拿不到第一就嫉妒发狂的小反派，求而不得丧心病狂的偏执型反派，或者阴森又有点邪心经常倒霉的可怜反派，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胡七十九震惊了，蓝河这么说除了知情人谁都听不出什么意思，还以为他随口举了例子，所以观众们只是鼓掌，然后表示要看就看大 boss。 胡七十九无语，他万万没想到竞争最后落在自己头上， 不禁哭嚎起来。 他为什么内涵我？不，我为什么只是小反派？ 宋佛檀说道，不要对号入座。 我就要，还有这些观众为什么不选我？ 胡七十九爬出来想在地上打滚，但这不是蓝河家，没有他打扫过那么干净，所以就忍了忍，只是站着哭。凭什么他就是小反派？内涵他也就算了，他还不能当大反派。胡七十九在观众一片要看变态大反派的呼声中往前冲。 我选我。 宋福谈无语，他头疼地把疯狂的狐仙拎了回来，还要被瞪，仿佛他是后爹一般。而蓝河所说的丧心病狂的大反派自然是胡四，他和胡四也打过几次交道，深深感受到其和人类其他仙家不太一样的疯狂。虽然没有通过勾魂所共情，因为胡四疯起来算是常态，不会有太大波澜，被抓时还在嘻嘻笑，但是蓝河通过观察也深有体会了。平时生活中你都见不到这么疯的，这一番学习让蓝河对类似人物的塑造心中有数，艺术来源于生活嘛。接下来在和王璐对戏时，蓝河就找了找胡四那种感觉，在场的所有人抱着期待观看，能想到蓝河那么说应该是有把握，却也没想到他在接下来短短一场戏中能够完美且完整塑造又一个性格鲜明完全不同张寻春的反派角色。相同的故事发展，张寻春的眼神是可怕狠毒，还有些阴郁，而蓝河展现出来的张寻春则是疯狂，是不顾一切，从台词的语气到举动差别都相当大，后者的动作有时候甚至有点变态了，比如用舌尖舔一舔手背，都是反派的感觉，但二者的区别即使只看眼神也完全不会认错。观众忍不住讨论了， 哎呀，这太厉害了，我都觉得这两个角色有自己的故事，哎，明明差不多但总觉得背后是不同的人生轨迹。 前排的观众更表示， 哎，刚刚不小心对了一眼，我吓得往后靠啊。 连一开始提出要求的导演都惊艳了，在蓝河结束后忍不住鼓掌， 哎呀，这表现人家会以为我们串通过，哎，有准备啊，太饱满了。 当然就算是事先准备过，表演还是出彩，那种饱满到甚至有点过激的感觉，但因为角色就是偏疯狂的，所以这样反而更能感染大家，觉得本就该这样。蓝河笑了笑，另一位导师凑热闹道， 我有想法，你能不能把这段台词再用第三种性格呈现一下？ 还来呀，真就反派专业户了。蓝河也没拒绝，还是这个台词，就再来一遍呗。之前模仿胡四的时候他只是提炼了重点，这一次则是采纳了更多胡七十九的习惯，所以相同的台词念出来，神情和动作展现出来的年龄感都不大相同了，更有少年冲动的感觉，而且也不是大奸大恶，就是他所说小反派的感觉。被宋福谈拎在手里的胡七十九流下了复杂的泪水。宋福谈无语，萧雨谦已经下台观看了，都忍不住鼓掌，对着机器表达， 哎呀，好希望以后能和蓝河合作，真是很棒的演员。 这话真心的，追是柳春阳的戏，天然关注度高，但张寻春这角色能红也是蓝河的本事，现在他还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细腻的演技，萧雨谦深感自己刚才的表演都因为蓝河更加出彩，最重要的是人家就一助演嘉宾，疯狂夸一波怎么了？又不是让他夸王璐。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